第四十集。 哥，妹夫这厢有礼了。 你哪门子妹夫啊？别跟我抢啊！ 办公室内一片说笑声，大家七嘴八舌了好一会儿才安静下来。孟昭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隔间，程韵凑过来给他递了一杯咖啡。 哎，昭哥，吃早饭呗。 不等孟昭说话，他又递上了一盒粥。 肯定没吃，我顺手给你买了一份。 这么上道，行，那明早我请啊。 透过百叶窗，孟昭看到任斌走进了办公室。孟昭径直走到任斌的工位上。 斌哥，案子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任斌刚坐下，冷不防被身后走过来的孟昭吓了一大跳，慌乱之中，他一边收拾着乱七八糟的桌面，一边回答道：“ 案子没什么进展啊， 我这也走了一周多了，案子进展就停滞了。 市里最近还出了几起其他案子，专案组的一些人手也被调过去处理紧急案件了，再加上之前，小周、程韵他们都被调离走了，所以。” 孟昭叹了一口气，想到之前任斌因为能力不足耽误了重要的案子而被撤下副支队长的位置，他也没再多说什么。忽然程韵拍了拍孟昭的手臂。 哎，昭哥，我有话跟你说。 两个人来到孟昭的办公室，刚一进门程韵就开口道： 其实案子也不是一点进展没有，我查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 哦，你不是被徐局调离专案组，而且还被警告了吗？ 我当时心里气不过，我就想着哪怕开了我也得做点事儿，大不了就不干了呗。我可是很小心的，你看徐局都没发现。 好，具体说说。 嗯，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去医院，少奇看到电视上报道的暗龙事件突然反应很剧烈，我后来按照你之前的交代去找少奇确认了一下他的恐惧源，果然让他害怕的不是吴伟涵，而是吴嘉义。 那这样看来，吴嘉义很有可能直接性侵过少奇，而且不仅仅是少奇，其他女孩也有被吴嘉义性侵的可能。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那之后我又拿着照片去找了其他几个暗笼里的女孩，问他们有没有遭受过吴嘉义的性侵，但是他们都反映那些客户戴着面罩或者面具，根本就认不出那些人到底是谁。 只有少奇对吴嘉义的面部有反应。那这样看来，少奇被关进疗养院注射药物可能不仅仅是因为逃跑，更重要的是他在某次性侵的过程中看到了吴嘉义的样子。只有这些？ 还有呢，在我收集线索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包括少奇在内，几乎所有被暗笼囚禁的女孩家境都不太好，要么是单亲家庭，要么是父母都在外打工，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他们对钱的渴望是异于常人的，很容易被诱惑。我就想啊，到底吴伟涵是怎么掌握他们的信息，然后精确地找到他们的。后来我挨个调查了一下他们的过往，发现他们有很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资助，而资助他们的这家慈善组织就是吴氏集团的定点捐助单位。再然后我去跟那个基金会要了这些年所有的资助名单，结果发现加上疗养院地下室一共41位受害者，其中有33个女孩都在名单上。基金会在对受益人进行资格审核时，会对所有人的背景资料调查得非常的全面和清楚，而且还会经常跟进他们的情况。所以啊，我怀疑这个由吴氏集团控制的基金会，一方面的确是在资助这些困难群体，帮自己塑造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庞大的信息库，可以帮助吴嘉义和吴伟涵充分筛选进入暗笼的人选。 很有可能。 不过这个基金会资助过的人足足有10000多，虽然现在可以确定他有问题，但是目前还找不出直接证据来证明吴嘉义的参与。 没事，就算找不出直接证据，仅凭这些关联线索，警方已经可以认定吴嘉义有重大作案嫌疑了。一会儿跟我找徐局汇报。 别啊赵哥，这样去找徐局汇报不是当众宣布我违反徐局命令吗？那徐局不得批我？ 算了吧，就你那点能耐还真以为徐局不知道？那是他故意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啊。真的？你是说我已经暴露了？ 行了， 要有处分我给你担着，保证让你毫发无伤的着陆。这次你做得不错，能找到这么重要的线索，值得表扬。 粥都凉了，你赶紧喝。 行，你把基金会的资料拿来我看一眼。 孟昭说着坐到了椅子上，一坐下他顿时下意识的嘶了一声，刚要转身去拿资料的程韵听到立刻问， 赵哥你怎么了？ 没事。 孟昭迅速地收起了脸上那一丝痛苦的神情，挥了挥手说， 快去拿资料。 哦。快速地将资料翻看完之后，孟昭召集来其他专案组成员。 从之前少奇的反应来看，吴嘉义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性侵，如果事情属实，那这种情况也许不是个例，但因为面具的缘故，其他女孩可能并不知道性侵者是吴嘉义，所以之后我会让张潮对照片进行处理，以局部遮挡或者 PS 面具的方法尽可能帮助受害者进行回忆。小周你分配一下任务，然后大家就开始一一走访确认。 是。 程韵你配合我去审基金会负责人，还有记得抽时间再去医院一趟，随时跟进少奇和其他女孩的情况，看看他们是否能提供口供信息。 嗯，好。 见程韵对着自己一直乐，孟昭卷起资料拍了一下他的头。 傻乐什么呢，干活去。 赵哥你一回来我感觉专案组立刻活过来了。 哎，陆顾问呢？ 他去医院复查了，今天上午应该不过来了。 哦， 哎，对了，斌哥呢？刚刚开会怎么没来？ 啊，不知道啊，早上不是还在吗？ 这时，任斌走了进来，他对孟昭说：“ 孟队啊，徐局让你上午赶紧做好工作交接和任务安排，下午3点准时去见吴嘉义。” 好。 见任斌似乎心情不佳，极有可能是又挨了徐局一顿批，孟昭便没多说什么。下午徐局打电话叫孟昭过去，孟昭放下了手里的工作朝任斌走了过去。 斌哥走去会晤吴嘉义。 啊，孟队啊，我就不过去了，小案子我都查不好，这么重要的事我光去添乱了，一会儿我女儿该放学了，我还得去接她呢。 猜到任斌可能因为早上挨批的事儿，暂时不想面对徐局，孟昭便也没硬拉着他过去。他本来也料到任斌不会跟着一起去的，但是面上的工作还是要做到位，资历这么老还得屈居人下战战兢兢，再加上自己一回来任斌不但被停了专案组代理负责人的身份，还挨了徐局一顿批，心里肯定不会好受啊。孟昭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 都不容易。 下了楼，孟昭来到了徐局的车里，车子驶向吴嘉义的私宅。徐局开口说， 我早上又跟上级部门通过了电话，上面和我的意思一致，那就是顺应民意，暗龙专案组的负责人仍然由你继续担任，但之前的事情是暂且搁置，而不是既往不咎。等这案子成功侦破，你犯下的错立下的功到时再一并清算，听明白了吗？ 明白。 你带出的徒弟小程还算不错吗？ 这小姑娘有能力，也肯吃苦，是个好苗子，没准能成为我妈那样的优秀女警。 小姑娘，哼，你自己才多大呀？哎呀，不过这次啊也多亏了小程的发现，才能及时找到监禁吴嘉义的由头。任斌呐，哎，还不如一个见习警察。以前，他其实以前不是这样的。之前办案的重大失误对他的打击，哎，确实有点大。没想到从此就一蹶不振了。 本来想你停职后让他扛起专案组的担子，哼，没想到不仅没进展，就连专案组的人心都散了。这几天你好好整整士气，尽快取得案子突破。 是。 车厢后排空间狭窄，孟昭抓住车窗上方的扶手欠了欠身，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点。徐局转过头看着他， 昨晚回去没有休息好，还是身体不舒服啊？ 孟昭将拉着扶手的那只手又收了回来，佯作自然。 没事，昨晚睡得晚了点。 哦，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啊！年纪轻轻的还没成家，不要早早的透支了自己。 孟昭应了一声，车厢内响起了一连串机不可闻的指关节被掰动的声响。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